荣耀装备等级是以五为一档，但玩家角色不是，所以降低装备等级需求这属性当然不一定就是五。就目前已有这一属性的装备来看，一到五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关荣飞要将千机伞弄到八十级，那么除了减五以外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意味着失败。到底是哪里不对啊？关荣飞喃喃自语。千机伞的所有形态都已经走了一遍，每一形态都拥有了这一属性，但却全部都是减四。这时候陈果等人也已经围了进来，都在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叶修如此这般一说，大家顾不上为实验失败遗憾，先是大大的惊叹了一番。75级封顶的游戏中居然想弄出80级的装备，这得是怎样的想象力啊。 看看我的死亡之手。 这是魏琛在惊叹完了以后说的第一句话。 不行，除了千机伞都不行。 关荣飞连头都没回一下，再然后就对众人的议论毫无反应了。他已经一脸专注地进入到研究当中。叶修和大家一起默默退出了房间，众人在惊叹够了，这才开始为这一次实验的失败感到遗憾。 千机伞没坏吧？ 陈果问。 没有， 叶修说。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实验虽然失败，但是千机伞固有的功能并没有被损坏，只是多出了一条无用的属性。 太凶险了，干嘛直接就用千机伞来实验啊？先用其他装备研究怎样做出等级需求减五的属性啊。 陈果说。 那一步他早就完成了，现在的重点是要让千机伞的所有形态都具备这一属性，而这一点事实上他也已经完成了，只是在属性数据上出现了问题。 那80级呢？他肯定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这个在确定做出这一属性之前还不方便去尝试，不然弄到80级了但等级需求只减4，我还怎么用啊？ 叶修说。实验失败了，在看到最终数据是等级需求减4的时候，叶修和关荣飞也是很悲愤了一把，但是两人的心态很快都放平和了，毕竟失败中也有很多积极的东西。有关这研究大家也帮不上忙，于是很快还是问起了气功师的事儿。 吴雪峰退役后就没再联系过了，不清楚啊。 叶修彻底打消了陈果的猜想，果然完全不是要找这位老将出山。 那海无量拿到以后准备找谁来用呢？ 这需要仔细物色一下。哎，你们有什么推荐人选吗？ 叶修问。陈果吐血。 你不是早就有想法了吗？ 啊，我有说过吗？ 叶修纳闷。 喂，你不要乱脑补啊。 叶修对陈果说。 我 圈里现在有的这些气功师选手，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 叶修说。陈果懂了，合着这次真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转会运作，从角色到选手都将是这样。 不过先得把海无量拿下再说。 叶修说。 万一拿到了海无量但找不来人呢？ 陈果忍不住问。 不应该吧，全明星级的角色对于选手应该会很有吸引力的，看当前职业圈的形势，我们想拿下一个优秀的气功师选手应该不会太难。 职业圈什么形势啊？ 僧多肉少。 陈国怔了怔，没有无休止地问下去。他现在也在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实力，他想当一个更有能力的老板。僧多肉少的职业圈形势，陈果自己琢磨上了，渐渐的他有点明白叶修这话的意思了。上赛季的八强队中只有两个气功师选手，而且呼啸队中郭阳还不受重用，数来数去季后赛这样的高端赛场上活跃着的气功师竟然只有蓝宇的宋晓一人。打季后赛争总冠军 这是每一位职业选手的追求。但是对于气功师选手们来说，当下形势可不美妙。包括全明星级别的赵阳在内，他们身处的都是季后赛无望的相对弱旅，而强队呢，偏偏都没有气功师的位置。赵阳在临海拼了7年，这固然有他的坚持在里面，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也没有太好的选择。这就是所有气功师选手面临的现状，他们即便优秀，却被战队的羸弱所拖累。他们想投入强队，却因为强队没有气功师的位置而缺乏空间。一般的选手可能不太看得上星星这种初入联盟资源缺缺的新队，但是气功师选手他们本身已没有更好的选择，星星对他们而言或许真的会形成诱惑也说不定。想通这些，让陈果觉得自己大有长进，至少他明白了转会操作不是菜市场买菜，有很大的学问在里面。3天后，就在大家纷纷还在关心方瑞的去留时，临海全明星角色海无量以550万转入星星的消息被公布，圈内震惊。星星能拿出这么一笔钱，大家不意外，挑战赛冠军毕竟也是能获得很多收益的。550万的全明星角色感觉相当廉价，但考虑到气功师的边缘地位以及临海战队目前的状况，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了。赵阳退役后，有关临海的情况也很快被戳爆，粉丝都会因为队里有一位全明星选手和全明星角色而骄傲自豪，但他们不会想到的是，有些时候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和角色会成为队伍的负累。临海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一支小队，无论是承担一个全明星选手的合同，还是打造一个全明星级别的角色，对于他们而言都需要相当大的投入。而他们从联盟第3赛季开始就一直在拼命维持着这样的投入，他们也曾为自己拥有这样的角色和选手自豪，但是渐渐他们发现，为了维持这份自豪，队伍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一个人一个角色的强大并不能帮他们赢取更多的胜利，当他们想加强其他选手和角色时，却发现在赵阳和海无量之后，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其他方面了。简而言之，临海是一支小队，结果他们却是豪门的经营思路。这个不适合的经营方式他们坚持了7年，他们犹豫过，彷徨过，直至这个夏天临海新经理上任，彻底帮助临海下定了决心。他们决心摆脱这个包袱，老老实实走一支小战队该走的路。赵阳将被放弃，于是他干脆地选择了退役。海无量将被出售，为了维持这个角色的强大，林海已经付出了太多，现在他们已经不准备继续如此。而一个不能维持强大的海无量留队也没有太多意义，不如转换成更多的资源来强化全队。赵阳的退役，海无量的出售，背后是临海战队经营思路的改变。叶修没有完全看清这一点，但至少他从赵阳的退役察觉到了临海可能的状况，于是在此时出手，痛痛快快的就把海无量给拿了过来。临海当然也想尽可能的将海无量卖出一个高价，奈何联盟中没有强队对气功师有意，其他中小战队则是犹犹豫豫，坚定不移的星星顿时显得一枝独秀，相互还价几次后，交易飞快达成，海无量转入星星。星星一出手，直接就是全明星角色，对于粉丝而言当然是极令人兴奋的事儿。但是很快就有评论以星星下一个临海为题，对星星的经营方式产生了质疑。两位全明星选手，大批角色需要提升，星星作为一只草根，原本的负担就已经很大了，这种情况下居然还引进全明星角色， 他们有资源来维持这样一个尖端角色的强大吗？星星战队会不会像林海一样草根飞走上层路线，结果走得自己经营惨淡？结果就在海无量加入星星的第二天，星星方面就宣布海无量的银武境月提升至75级，圈内再惊。这可是林海战队大半个赛季都没有完成的事儿，星星却只用了一天。那些会对星星产生质疑的人明显就没有经过彻底的调查，比如各大俱乐部工会的会长就绝不会发表这种幼稚的评论，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星星的资源整体来讲肯定是匮乏的，但是他们在尖端资源上却相当富裕。他们是75级更新以来野兔 BOSS 争夺战中最大的胜利者。星星的情况和林海根本不一样，他们目前的情形甚至可以说走尖端路线是最合适的。海无量这样的角色让他们避开了前期投入，这正是他们匮乏的地方，而后直接往尖端提升，这正是他们资源富足的方面。不过一天就将70级银武提升到75，这好像不只是资源充足的问题，星星队里好像有银装制作方面的能人呢、啊、是叶修吗？就在所有人如此猜想的时候，又有报道称家世的技术部大神在家世解散后是被星星给挖去了。于是一切都明了，家世的技术部那对气功师职业当然也是很专业的，这本就是他们的主力职业。海无量在星星简直拥有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所缺的似乎只是一个优势的操作者而已。顿时整个荣耀圈都开始帮星星寻找气功师选手了。